1-800-407-106-108。 收音机前的你是男士，您送过爱人燕窝吗？收音机前的你是女士，您吃过燕窝吗？ 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吃过的每一口燕窝都会写在你的脸上。现在抗衰老的工作呢，不仅是做外在买昂贵的护肤品，更多朋友会注重内调，让自己的身体细胞更有活力。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燕窝。 为什么600年来名门贵族们都在吃燕窝？为什么现在在广播、在商场，甚至在电梯里边随处都能看见燕窝的广告呢？ 据说呢，宋美龄从小时候就有吃燕窝的习惯，她能够高寿达到106岁，就得益于每天都会吃一小碗燕窝的习惯。而如今呢，社会名媛、时尚明星更是推崇这样天然的美容方式。搜索微博看看节目，这美容大王大 S、周慧敏，哪一位没有吃过燕窝呢？ 是啊，但是你会说燕窝太贵了，我吃不起。 那今天呢，好消息告诉各位，鲜芋仙的印尼鲜炖燕窝全新推广，真正用低价吃到正宗好燕窝，古法手工挑毛，反渗透纯净水，全程18个小时的精致清炖，每一瓶都是好燕窝，真燕窝。而今天呢是首发推广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扫码价是1290，买一盒直接送两盒。 是的，1290块钱买到的是三盒，这样的特惠呢，完全是因为推广知名度，所以呢，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可以享受。4007106108，4007106108。女人宠爱自己，不是表面擦擦抹抹去美容院，而是真正的从内到外的。当然了，男士朋友们如果为送礼物犯愁的话，燕窝呢更是好选择。 是， 推广期价格完全没有压力，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1290块钱三盒带回家，4007106108，4007106108。She makes you wish upon a dandelion. Why she picks the money off your tree? She'll be anything to anyone. Whoa, but she gives nothing back to me.活动刚爆出去，电话瞬间18位朋友打进热线，手机尾号5288的朋友就说了，1290三盒燕窝很划算啊，这老婆最爱的就是燕窝，保养不保养啊，真是不一样。同学聚会就是检验的标准，说老婆美啊，自己脸上也有光啊。 是的，还有3060的朋友说，前几天看戴森的卷发棒一套要4000多，真的是难以置信。 哎呀， 还断货呢，这燕窝才是治本。其实呢，提到燕窝啊，就要说燕窝酸，动物受伤后呢，用舌头舔伤口，就是因为唾液中有促进伤口愈合的物质。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是最高的， 所以啊，吃燕窝才会冻龄嘛。那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的即食燕窝原料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天然的燕窝产区，控温鲜炖，燕丝完整舒展，清晰可见，口感呢也是爽滑软糯。而只有今天一天的推广期，给出前所未有的价格优惠，只要1290块钱就可以直接拿到三盒燕窝。 这个燕窝呢，送人什么的真的是非常合适了。我自己看到的啊，包装美的不可方物啊。而且呢，大家可以做一个价格对比，一些知名的燕窝品牌一盏的价格就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了。所以啊，机会可遇不可求。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是全面满线的状态。尾号是5299的孙女士说，自己生完孩子后脸上狂长斑，姐妹让她一定要吃燕窝。今天听到我们的推荐，想试试， 完全可以啊。咱们要吃呢，就要吃到好燕窝。而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1290就可以拿回家整整三盒，而且品质您放心，都是纯天然，杜绝刷胶、年岁漂白。不仅是产后妈妈可以吃，爱美的女性还有孕期妈妈更是可以吃。 对， 只要你想从内而外的美丽，你想卸不卸妆都没有什么区别，皮肤依旧吹弹可破的话呢，那燕窝赶紧吃起来。 对， 位，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1290块钱买一盒直接送两盒，价格只有今天这一天啊，明天就取消了。成功订购呢都是免费送货到家的，满意再来付款。4007106108 4007106108，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关云长，知是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公又马上摔下去了，周仓扶着关公往下拜，关平是断后死战，这才把关公给救回了大营啊。救到大营来之后，这些医官赶忙过来给关公起箭上药，起了半天这箭起不下来，这箭射得太深了，太重了，好容易把箭起下来，医官一看坏了，怎么这箭呢、啊、伤了骨头了，而且这箭还有毒。关公倒是一声没哼，医官们吓坏了，关平的心情更紧张啊，他看这几位医官那神色不对，吓得关平啊心里头蹦蹦直跳，他当着关公的面他也没敢问呢、啊、等上完了药扶持关公休息，随后关平这才出来，把这几个医官找到自己的大帐。几位先生，君侯的箭伤怎么样啊？哎呀，这几位医官呢、啊、都咧着嘴了。少君侯，您看这个，把这支箭搁在桌子上，一看那箭头啊，蓝汪汪的，带着血迹，那血是黑色的。关平倒吸口冷气，这是支毒箭，不错。少君侯，毒箭跟毒箭不一样，有的那毒箭呢、啊，这个箭头就在那毒药水里头蘸一蘸就行了，他这毒箭。是用那毒药水泡出来的，这得赶快医治啊，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解毒药，咱们大营里现在没有，如果这要一耽误啊，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这君侯危矣呀、啊、哎呦，关平听完这番话脸都白了。我说几位先生，你们怎么不准备点解毒的药呢？准备了，但是他这毒药与众不同，咱解不了他呀，你们赶快给我想办法，如果治好君侯箭伤必有重赏，如要治不好啊，关平把牙一咬，他一扶肋下佩剑，这几位医官一哆嗦就明白少君侯这意思了，我就斩了你们，别耽误功夫了，我们赶快去找药吧。四处求药，关平急的呀是坐立不安呢，关平还尽力控制着自己呢，不让这种焦急忧虑的心情带到脸上来，别让文武知道，那哪瞒得住啊，全知道了。马良、廖化等文武官员都来找关平来了，少君侯啊，你不必这么着急了，现在是事已至此，君侯伤势这么重，咱可不能再在樊城前这儿待下去了，咱赶快撤兵回荆州吧，最要紧的先治好君侯的箭伤啊，现在君侯那胳膊呀动都不能动了，这怎么还能领着兵打仗啊，现在有好多人愁的呀，饭都吃不下去了，少君侯您快去说说吧。 关平这么一听，我一个人不敢去说呀，一说呀，哼，我家父亲非火了不可，那就得咱们大伙一块儿去，人多面子重啊。大家一听，一块儿去就一块儿去呗，走。众文武跟着关平来到了关公的大帐，关公啊也听到了一点风声，别的看不出来，他看自己身旁的那些亲军，一个个眉头挽个疙瘩，愁得唉声叹气，有好些人呐、好几顿没吃饭了，也忘了饿了，愁得上了火了，也吃不下去，有的偷偷直抹眼泪。关公一想，不好，我不能再在床上躺着了，我得起来。关公起来，装作跟往常一样披着战袍，有时候出去在帐外散散步，有时候看看书，还找人来陪着他下盘棋。哎呀，这得多大的毅力呀、铜筋铁骨也吃不消啊。关公这么一来呀、他身边的那些亲军校尉更受不了了，大家揪的那心疼啊，止不住的顺额角直擦冷汗呢、他们替关公难过，您这么样怎么能行呢？一看少军侯领着文武来了，关公一看，诸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来的这么齐全呢？都请坐吧。大家这么一听，先别坐下了，军侯，我们有话向您回禀，有话就请讲吧。互相看了看，关平张了张嘴啊，没敢说，心说我别找这不自在。关平话都到嘴边了，没言语，看了看周仓，周仓也没敢说话，瞅瞅廖化，廖化轻轻摇了摇头。廖化看着马良，马良一看，嗨，心说这哪行啊，到了军侯的大帐里互相就这么看着，这不是个事儿啊。马良上前一拱手，回禀军侯，您的伤势很重啊，我们想请您回荆州先治疗箭伤，等箭伤痊愈之后咱再来取樊城，不知军侯意下如何。马良说完这几句话呀，大帐中所有的文武都不约而同的瞅着关公，看关公是个什么态度。只见关公眉头一皱，脸色一沉，用左手一掸长髯，哎，马先生怎么能够劝我回兵呢？大伙儿一看，坏了，关公生气了，真生气了，这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我们已经把樊城是团团围住了，樊城指日可取，曹仁指日可擒呐、我们擒了曹仁，破樊城之后，就可以大兵长驱直入，直取许都，可以消灭曹贼，重扶汉室啊！怎么能够因此小疮而无大事？汝等难道说要慢我军心不成？大家对关公说的这个慢军心之罪倒没害怕，不过听他说因小疮误大事啊，大伙儿倒暗暗打了个冷战呢、小疮您这胳膊都动不了了。可大家理解军侯的心情，这是多不容易啊，从荆州杀出来，杀到了樊城，把樊城四面包围起来，眼看就唾手而得了。可单单在这个时候，军侯带了箭伤，是不容易，谁也不愿意撤兵，不撤兵又有什么办法？那打他不是打不了吗？打也打不了，回也回不去，合着就在这儿耗着，那哪耗得起呀？怎么办呢？哎呀，还得请名医找好药，给军侯治箭伤要紧呐。对，就在这时，从帐外跑进一个棋牌官来，他回禀军侯说是在营门外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由江东来，孤身一人驾一只小舟，此人说呀，他听说军侯身中箭伤， 他是特地前来给君侯治病的。哎呦，众文武一听这高兴，就好像啊阴天阴了半个月，咔嚓一下晴了天，见着太阳一样。又好像就在这大沙漠里头走啊走啊，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带的那水也都喝完了，眼看就要渴死了，突然间发现了一股清泉，众人心里头唰啦下子就甭提多亮堂了。快接吧，接这位江东来客。众文武啊一齐往外走，与其说走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跑出来的。呼啦一下，也没等关公说呀是请啊还是不请，大家一想不能问了，一问呢，如果关公这时候心里不痛快说我不见，那怎么办呢？关平领着文武跑到辕门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辕门外这儿站立一人，此人身高八尺，呵，这个儿够高的，其实也不高，汉朝的那尺码小，六寸九一尺。大家一打量这位啊，不由得都一愣啊，怎么了？见此位生的是松形鹤骨，相貌清奇，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两耳垂纶，三绺虚然胸前飘洒，头戴竹冠，身着布袍，腰束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云鞋，在左臂上挎着一条青囊布袋子，鼓鼓囊囊的。关平赶忙抢步上前施礼呀，不知先生驾到，有失远迎，请您恕过。这位先生微微一笑，哦，请问将军尊姓大名？我乃关平是也。哦，这位点了点头，原来是关公之义子少君侯，不敢当。请问先生您家住哪里，贵姓高名？余下不才乃沛国乔人呢。沛国乔人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县，姓华名陀，字元化。这一报名了不得了，怎么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当时啊荆州文武是一阵纷乱呢、啊。怎么回事？大伙儿全都嘀咕开了。谁？华佗先生。哎呦，神医名医呀、啊！关平也惊喜异常啊，赶忙二次施礼：“您就是曾经医治过江东名将周泰的那位华佗先生？不才，正是余下。”哎呦！华佗还了得，那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一代名医，你说什么科吧，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针灸科无不精通，尤为擅长的是外科，开颅剖腹大手术啊，不知救活了多少垂危的病人呢、啊。华佗先生自己采药，自己炮制的一种名药叫麻沸散呢、啊。感情早在公元二世纪，在麻醉方法以及外科手术，我国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了。华佗先生就是创始人之一啊，他行医各地，声名颇著，而且华佗先生还创造了五禽戏。到现在早晨起来您上公园看看，练五禽戏的还不少呢，就是那虎鹿猿熊鹤啊。华佗先生可了不得，后汉时期人称他是指下活人，当代的扁鹊。扁鹊就是那位战国时代的医学家呀，脉学的倡导者呀，就是中医看病真脉号脉，那是人家扁鹊先生提倡发明的。这位华佗呀 称之为后汉三国时期扁鹊。你说关平这高兴，哎呀，这是哪阵香风把先生您给吹来了，这可真是大汉风时雨呀，请也请不到。华佗先生笑了，少君侯您过奖了，我正在江东行医，我正在江东那儿给人家看病，听说君侯中了箭伤，我是慕名而来，就是说我对关羽关云长太羡慕了，我非常敬仰他，说关公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威震华夏，现在中了箭伤了，这是多不幸啊，华佗特地赶来给君侯治伤。关平听了华先生这番话呀，哎呦，激动的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我得怎么感谢先生。马良上前提醒，少君侯，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呀。心说您怎么在这儿说起来没完了，赶快把先生请到大营去啊。 哦，对对对， 关平往旁边一闪身，嚯，众文武站立两旁啊，像众星捧月一样把华佗先生给请进来。关平跑到前面去进大帐，禀明了关公，关公也是早闻华先生的大名啊，人家华佗今天是慕名而来给自己治伤，关公也很感动啊，吩咐关平快请先生帐中一叙。关公是起坐相迎啊，华佗进来一看，哎呀呀，这我怎么敢当，君侯您快请坐，华佗来迟了，说着给关公施了一个礼。他上下一打量关公啊，华佗不住的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是赞美，我早就听说关羽关云长这人的名字了，可从来没见过，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呢、啊，看关羽生得相貌出众，风采夺人。关公让座待茶呀，华佗谢座之后坐起来一看，关公谈笑自如，华佗心想这伤势不太重，可能是擦破一点油皮，看关公很自然呢、啊，众文武都在两边那站着，华佗先生一看，先别喝茶了，我先看看君侯的箭伤吧。关公吩咐关平把战袍脱下，关平赶忙把战袍给脱下来了。这时候华佗先生站起来了，走到关公的跟前，龙眼神这么一看这伤啊，华佗先生一愣，就先生这一打愣神啊，了不得了，怎么了，这大帐里呀、啊，这气氛是十分紧张，当时帐中是鸦雀无声啊，所有的文武这眼神都盯着华佗，干嘛呀，看先生的表情啊，这很正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一个患者病危的时候，请来医生一给针治，您看患者那亲人瞅着那医生那神态，都看着医生那表情，因为这个病人呢、啊，这个病忌手不忌手啊，从医生那个脸上能够反映出来，如果要是笑而言约的，这病好治，如果医生要把双眉一皱再摇一摇头，大概就危险。今天帐中这些文武啊，也想要从华佗先生的表情里看出点什么来，可是华佗先生行医啊，他从不吓唬人，就是说什么倒吸冷气呀、啊、皱眉摇头啊，他没有这个，看什么伤什么病他脸上都那么平静，一是因为医学太高啊，药到病除，二呢，什么疑难大症都见过， 所以华佗先生看病啊，脸上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的，你根本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今儿个华先生一看关羽的这剑伤啊，他那眉头微微这么一皱，哎，就被马良给看出来了。您说马良看得多细吧，华佗先生的表情只是一刹那呀。他看关羽这剑伤啊太重了，这只右臂是又红又肿啊，有那左胳膊俩粗。华佗先生愣了，他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打量关羽干什么呀？华佗心想，哎呀，看我进的门来一见君侯那个样子，他像没事人似的，这么重的伤好像伤在别人的身上。哎呀呀，华佗先生轻轻摇摇头，暗挑大指啊，真不愧为汉中王亲封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我说的呢，义军主帅负了伤，军容仍然这样整肃，这是个小事情嘛，一枝不动百枝不摇啊。正是因为二军侯若无其事往这儿这么一坐，所以军心才这么稳。华佗先生打心里往外佩服，说这样吧，我是不是出去给军侯开一个药方子？关羽这么一听，先生您就在此处开不好吗？这个华佗先生笑了，冲着关公一条大指，君侯真乃盖世之英雄也。我本想背着您开个方，先跟少君侯打个招呼，随后啊通过他再跟君侯你说，现在不用了，我就直接跟您讲得了。关公也乐，华先生您怎么治就请讲当面吧。君侯所中的这一箭是一支弩箭，这支箭用乌头药毒药浸泡过了，同时呢这个毒气啊已经沾到骨头上了，那么您得赶快早治，治晚了轻则说呀得断臂，这胳膊就保不住了，重一点呢性命攸关呢，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再治也治不了了。哦，那么请问先生您得怎么治我这个箭伤呢？哎呀，华佗听得这会儿一皱眉啊，治我倒是有办法，不过我说出来呀、唯恐君侯您害怕。关公一听笑了，大丈夫视死如归，治个小小的箭伤我怕什么呀？哦，那好，这个您要治好这个箭伤啊，就必须得用刀把骨头上这个毒刮下来。就这句话呀，旁边有两位文臣差点坐在地上，大伙儿都吓了一哆嗦，心说什么用刀子刮骨头，天哪，那不得疼死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二军侯啊，脸色很平静，冲着华佗先生点了点头。哦，那么就有劳先生您动手医治吧。啊，华佗呀一愣，哎呀，二军侯您说的真轻松啊，就这么就治了。不行，要治啊也可以，但是必须在这帐外竖一棵木桩，就找一大木桩子，2丈多长，栽在地里一半去，外边留一半，桩子上边钉一大环子，把军侯您呢绑在这桩子上，把您那胳膊从这环子里掏过来，用皮条绳拴住，随后我再给您熬点药喝，就是我的麻沸散，给您熬2碗麻沸散，您喝下去之后用被子把军侯您蒙住，这时华佗方能刮骨疗毒啊。华佗先生把这治疗方案说完了，关公是朗声大笑，华先生刮刮骨头何必费那么大的事呢？还立桩子钉环子呀，我看您就在帐中医治吧。说着关公吩咐，来呀，摆酒，把酒宴摆下，一方面是款待华佗先生，一方面关公自己是痛饮了几杯，随后把马良请过来了，干嘛，你我对弈三盘，咱们下几盘棋吧，先生给我治着病，我也别就这么坐着啊。马良一听这是下棋的时候吗？可是军侯已经传令了，下吧。下的什么棋？不是象棋，跳马出车拨鞭炮，是黑白子的围棋，围棋通仙呐。把棋盘摆下了，酒菜也摆好了，华佗先生就好像突然间不认识关公了，他左眼右眼的打量关公，啊，军侯您就坐在这下棋，让我给您治箭伤，不错。 关平过来，先生，那就请您净手医治吧。哎呀呀，华佗先生摇了摇头啊，那么我这麻沸汤怎么办呢？二军侯一听，麻沸汤可以不用啊，这酒不比那个强吗？嗨，华佗苦笑了一声，心说这酒是酒，麻沸汤是麻沸汤啊，你那麻沸汤再好，关公他不喝呀。说着，关公叫关平把战袍扯下，把这胳膊这么一伸呢，就等着华佗先生治疗了。华佗先生一看，这就治吧，自己也赶忙把袖子高高挽起，净手之后，由打那青囊里边一伸手，蹭，把手术刀拿出来了。让两个小校准备一个铜盆，干嘛呀？接血。把那铜盆往胳膊下边那儿一放，两个小校单腿打前往这儿一跪。华佗先生手里头拖着这口刀，看了一看关公啊。关公跟马良下着棋，饮着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好一派凛凛威风。大将这风度，华佗先生看着关公是更加敬佩呀。他轻轻的走到关公的身边，拖着刀往那儿一站。哎呦，这时候这大帐里头的空气呀，甭提多紧张了。这时候啊，就比关公开始中了箭伤那时候要紧张得多。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替关公担心呐，这也不服药，也不上药，就把胳膊伸出来，就要刮骨头，这能吃得消吗？一个个大瞪着俩眼呐，瞅瞅关公，看看华佗先生，那意思好像是说，先生，您那手可轻着点儿啊。华先生站在这儿，低低的声音告诉关公，君侯，我可要动手给您治伤了，请君侯勿惊，你可别害怕。关公回头看了华佗先生一眼，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您就只管医治，关羽并不是世间俗子，其具痛哉？我是大将军，不是世间俗子，你就放心大胆的治，我根本不怕疼，不比世间俗子，那可不是吗？扎一根刺，嚷嚷半天，血淋的要命，那哪是关羽呀？华佗点点头啊，用左手轻轻托着关公的这右臂，右手把刀往起这么一抬，就在那伤口那儿，唰，一刀划开，那血唰就下来了，正好滴滴答答滴的在那盆里。哎呦，下边接血的那两个小校脸都白了，光划开这个皮肉不算，这刀子要伸进去，刀刃得挨着骨头，因为这个毒已经到了骨头上了，那块骨头啊都青了，用这刀刃啊刮这骨头，嗖嗖嗖嗖，细细有声啊，那毒是一片，得一点一点的往下刮呀，那血流不止啊。哎呀，大帐里头的文武啊都要紧张死了，有好些人呐，大瞪着两个眼睛，那眼睛都没工夫眨巴了，还有好多人都不敢看了，是掩面低头啊，有的都吓得叫出声来了。再看那关平、周仓，那冷汗顺脸上往下淌啊。陪着关公下棋的马良先生， 他们不是下的是黑白子儿棋吗？关公使的是白子儿，马良使的是黑子儿。马良先生那手都哆嗦了，一伸手把关公那棋子儿抓过来，啪放棋盘上。关公乐了，哎，马先生你怎么动我的棋子儿了？哎呀，马良心说，我眼都花了，我已经分不出颜色来喽。我的个天哪，这不得疼杀人哪。君侯这棋别下了，就算我输了得了。哎，关公一听，马先生你这个棋占上风啊，还看不出来输的样子，你怎么就自认败北了呢？来来来，马先生，咱们把这杯酒喝下去，继续对弈，还得下。说着关公一伸左手把大杯拿过来，唰一扬脸，这杯酒喝下去了。马先生请饮呢，看关公饮酒食肉，谈笑一齐，全无痛苦之色，好像是在给别人治伤，刮别人的骨头一样。您再看马良先生把这酒杯端起来，哗啦一下，一半撒在棋盘上，那半撒怀里了。马良心说，这酒我喝不下去了。这时就见华佗先生一刀一刀的聚精会神的在刮这个毒啊，把骨头上的毒都刮得干干净净，可是下边接血的那个盆呐，那血都快满了，血流盈盆呐。华先生赶忙给服药，把药上上之后，用线把伤口给缝上，然后包扎好。呵，整个手术论目下终点来说，也就是20来分钟。华佗先生手法真干净，真利索，真漂亮。关公是大笑而起呀，高兴极了，他冲着文武把胳膊这么一伸，列公请看，此臂身疏如故啊，跟没中箭伤时候一样，我现在就可以提刀上马，去取樊城啊。说着话，关公冲华佗先生拱手一礼呀，先生妙手回春，医治关某箭伤，全无疼痛之感，先生真乃神医也。说着关公是双挑大指啊，哎呀，华佗先生赶忙把手术刀收起来了，给关公还了个礼。君侯啊，华佗行医一生啊，我从未见过像君侯您这样的病人呢、啊，这么重的箭伤，刮骨疗毒，一点药不吃，一点药不上，饮酒对弈，谈笑如常。哎呀呀，君侯啊，您真乃天神也。说着华佗把两个大指伸到关公的眼前，您呐神仙。嚯，这大帐里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有说的，有笑的，有跳的，乐的都蹦起来了，还有的直擦眼泪，刚才紧张的眼泪都下来了。那手术要再延长一段时间呢，这大帐里能吓死了。现在一双双惊喜的目光瞅瞅关公，看看华佗，是称赞不已呀。一位是神医呀、啊，一位是虎将啊。关公留华佗先生在营中小住几日，华佗也没推辞。哎呦，这简直把这位华佗先生是待如上宾呐、啊，把关平给乐的不知道跟华先生说点什么好了。待了两天，华佗先生要告辞啊，说我得走了。哎呦，关公这么一听，别走啊。说真的，关公想把华佗先生留在营中，您呐别到处行医了， 您就在我营中做个医官吧。可这话没好意思出口，关平和周仓以及文武众将更舍不得华佗先生走，他们是一再挽留啊。华佗先生一笑，君侯，我不能在您大营中再待下去了，江东还有好多病人在等着我呢，因为我正在给他们看病，同时听说呀，将军您负了箭伤，我是特地赶来给您治伤嘞。现在这伤呢没算全好，我也得赶回去看看这些病人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哎呦，华佗先生对病人呢、那是心连心呢、他是非常关怀，关公不好再挽留了，只得是盛宴相送啊，在帐中大摆酒宴，关平亲自罢斩。就在这时，周仓由大帐外进来，手里头托了一大盘子，盘子里边铺了一块红绸子，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大块的马蹄筋呢、那一块啊足有20两，是正好10块黄金200两啊。干嘛呀？这是送给华佗先生的，哎，现在话说叫医疗费，得给先生一点答谢。华佗先生一看呢、赶忙摆了摆手，君侯，这我不能要，我此次来给君侯治伤啊，我是慕名而来，我久慕君侯忠义大名啊，我听您这个名字不是一天，说您这次战樊城不幸中了一箭，我很着急的跑来看望看望，现在呢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是没完全好，要彻底痊愈呀、必须得100天呢、在这100天之内，请君侯您多加注意呀、就是说这伤口别凉着别累着，您多加点小心。说着，华佗先生从青囊里拿出一副药，又拿出几贴膏药来交给关平，嘱咐他随时给君侯换药。关公十分感激，周仓拖着这金子站在旁边，瞪着俩大眼睛瞅着君侯，心说这怎么办呢？这怎么还有给金子不要的人吗？哎，那就是华佗先生。华先生不但医术高明，医品医风也是首屈一指啊，他不是说光对关公给黄金不要，有好多穷苦人看病花不起钱，华佗先生不收钱，还有的买不起药的，华佗先生掏出钱来帮着患者买药。关公冲着周仓一摆手，那意思端下去吧，先生不要还在这站着干什么呀。华佗先生再一次谢过二军侯，然后端起一杯酒来，是一饮而尽，离席告辞啊。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布袋，走的时候还是那小布袋，显着轻省了一点，因为把里边的药啊放这一部分。关公吩咐关平啊，列队相送。文官是峨冠博带，武将顶盔冠甲。关公和大家一样，也是全副武装啊，整队相送啊。嚯，这关公大营里这热闹，嘟嘟嘟，鼓号齐鸣啊，炮声不断。这一送华佗呀，嘿嘿，可把樊城曹仁吓坏了。有探视马报进了樊城。樊城的曹仁干什么呢？这些日子把曹仁给乐的呀，他都有点晕了。他乐什么？嘿嘿，我这一支冷箭非把关羽射死不可，因为我那箭有毒啊。呵呵，这个毒是与众不同，中箭之后只要擦破油皮，一箭血3721天，毒气归心。怎么样， 最近他不断派探报打探，关公大营里是鸦雀无声。完了，主帅病倒了，还有谁想取樊城啊？曹仁掰着手指头算，算什么呀？他算关公中箭几天了？哎呦，还不到21天，樊城现在已经毒气发作。这天探报跑来了，满头大汗呢。这一禀报曹仁呢，说关羽关云长金盔金甲提着大刀送客人呢。啊，送谁呀？ 再去给我探来。探报去了功夫不大又跑来了，这回报的详细，说是来了一位医生，姓华名陀，字元化。他听说关公中了箭伤，特地跑来给关公治伤来了，说没用片刻之功就把关公的箭伤治好了。关公大营里怎么突然间热闹起来了呢？吹吹打打，鞭炮齐鸣，以关公为首带领着众文武啊，送那位华先生呢。哎呦，把曹仁给气的直搓手啊。好啊，华佗呀，谁让你来给关羽治箭伤的？谁请你去了？你自己来的。哎呀，我怎么就没把他截住，没把他逮住？你们怎么不把华佗给我捉进樊城？大伙儿一听啊，曹仁将军气糊涂了，急糊涂了。怎么，我们捉得着人家吗？人家是看病的郎中啊，人家是医生，想上哪儿上哪儿，没事截人家干嘛？曹仁说完了，自己也差点气乐了。倒是啊，快干什么呀？赶快往许都写表，禀明魏王，关羽呀，箭伤好了。多紧张吧！甭说曹仁这樊城这儿，就连许都也算上。这两天许昌刚踏实点儿。前些日子，曹仁的告急文书啊，一份接着一份打进许都啊，曹操相当紧张。他不光是啊这樊城吃紧，曹操紧张，还有好多地方啊，说是有的守关主将悄悄的已经把那印绶送到关公大营去了，还有的直接带领着军民就反了曹操了。您说曹操他能不慌吗？这两天踏实点，他听说曹仁用暗箭把关羽给射伤了，据说嘛毒气发作，有性命之忧，所以曹操这两天稳当点。现在一见曹仁的表彰啊，腾，这位魏王站起来了，坏了，怎么？你看，关羽的伤已经好了，是让华佗给治好的，嘿嘿，坏了，看来樊城难保啊！我跟你们说过多次。关羽乃雄虎之将，智勇双全呐、啊，现在谁还能惹得起他呀？他水淹了老夫的七军，擒了于禁，斩了庞德，威名大振，是华夏吃惊啊！咱们呢，咱们收拾东西吧。曹操收拾东西干嘛呀？他要迁都，干脆我搬家，太紧张了。这还了得，如果关羽要是取过樊城，那黄河以南都是人家关羽的了，我这儿啊也够危险的了，别在许昌这儿待着了。曹操这一声令下，把府里好多人都给闹毛了，这事儿啊就惊动了主簿蒋济，他是魏王府的主簿。蒋济一听，什么？魏王要收拾东西搬家啊？蒋先生您去看看去吧。哎，这哪行啊？蒋济呀、啊、赶忙跑来了。曹操又把自己的想法跟蒋济说了说、啊、不行啊，咱们还是避一避关羽的锋芒吧。蒋济一看自己这劝不了啊，哎，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啊、司马懿。 听众朋友们，

吃，预防地中海。啊，好了，那活动呢马上结束了啊，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一箱五斤，原生态不漂白的正宗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只有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供您抢定，每斤39.8块，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无需任何的犹豫。 对， 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品质方面您放心，肯定都是正宗的新疆185的纸皮核桃，不用提前支付一分钱，订购成功是免费送货到家，到时候您就可以看到了纹理清晰、光滑饱满的185大核桃，用手一掰就开，橙黄色的果仁又脆又酥，越嚼越香，全家老少都爱吃，而价格更是一步到位，199元一箱五斤，每斤只要39.8块，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官民知识务，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蒋济来请司马懿来了，您快去劝说劝说吧，魏王要迁都。司马懿一听，什么迁都？哎呀，那可就乱了套了，这么大的事情，大王怎么没找咱们商量商量啊？蒋济一听，嗨，我看出那意思来了，大王是有这个想法，他想啊，先把自己的东西归置归置，然后再聚文武商议，您去看看去得了。好，司马懿赶忙来到魏王府，进来一看呢，曹操站在书房这儿正这端详呢，端详什么呀？他看那墙上的几幅名人字画，我得把这画卷起来呀！啊，曹操是这么想的，无意之中说出来了，正好让司马懿听见。呵呵，大王，您卷画干什么呀？曹操回头一看，哎，仲唐，你来了，来来来，坐下。我正要找你。我想聚文武商议迁都啊，以避关羽之锋芒。现在这关公十分了得呀，他把于禁给捉了去了，庞德也给斩了，现在是如虎添翼，他虎踞荆襄，马上就要占了我的樊城。嘿嘿，看来许都都难保啊。仲达，咱们还是收拾收拾离开此地吧，你意下如何呀？哎呀，司马懿连连摇头啊，大王，这都可千不得呀，咱们不能动啊。关羽虽然水淹了七军，但是他不是战败了于禁，那用的是一计，水火相攻，两军作战，这是常有的事情啊。所以说关羽并没有打胜，如今曹仁将军和满宠守住了樊城，他们从樊城没退出来，守得好，正是因为这个樊城没撤，所以他们才聚住了关羽。关羽怎么也打不到咱的许都来，您别看他暂时这么大的威风，甭说他进取许都啊，我看就是这座樊城他也很难攻取呀。哎，仲达呀，那关羽所率领的可是雄虎之师啊。大王，我知道现在呀关公兵力不足，他带来些人马，把这些人马还分出一半来， 派到夹县去驻守，那是为什么呀？怕大王您呐断了他的粮道。荆州还有些兵马，但是关公不敢调出来，为什么呢？他有后顾之忧啊。现在关公取胜了，孙权非恨怨他不可。您别看孙刘两家联盟，他们那个联盟啊并不稳固，他们各怀心事，孙权总想着把荆州要回来，刘备虽然取了西川了，可他就是赖在荆州不走啊。关羽这次一取胜啊，那孙权比我们还慌张。您想啊，如果关羽领着人马真要是进了咱的许都，回过头来还不取他的江东啊。曹操点头，仲达，你说的有理，我看大王您呐不必据文武商议，迁都的事情也甭提，您现在就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一趟，联合孙权，告诉他让孙权出兵取荆州，这样关羽就没办法再待在咱的樊城了，他就得回兵啊。这时您可以派一员大将率领人马从后面追杀，两路夹击，关羽必灭。到了那个时候，您可以答应孙权把江南割还给他，就是说咱把这荆襄啊给他一半，孙权一定得高兴。哎呀，曹操一听，仲达，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写信。曹操亲笔写了封书信，派使臣送往江东，给孙权下书去了。这孙权在江东干什么呢？果然不出人家司马懿所料，关公水淹七军，名震华夏，可把孙权紧张坏了，也把他气晕了。他大聚文武啊，商议对策，这关公是要干什么呀？啊，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大战樊城，唾手而得襄阳。现在他是威名大振，华夏皆惊啊，这还了得？如果他进兵许昌，看来他就要生擒曹孟德了，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的江东啊，我们应当怎么对付呢？众文武这么一听可都有点吃惊，唯独张昭他笑了。哎，孙权一看，子布，你乐什么呀？主公啊，您说的太容易了，我看关羽呀不容易杀进许都，曹操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把许都双手贡献给关羽，他怎么能来取咱们的江东呢？您不想想，您再派谁镇守着路口呢？路口与荆州隔江相望，跟荆州对峙的您派的是谁呀？吕蒙，吕子明啊，那是您的左膀右臂，心腹大将，关羽想取咱的江东谈何容易啊。嗨，孙权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子布啊，我说的是水未来先叠坝呀，咱们得做好这个防范，关羽要真的打来那不麻烦了吗？这些位正在这儿商议着呢，曹操的使臣到了。孙权一听，哦，曹操派人来下书，吩咐人先把使臣安排在馆驿，把书信拿来。孙权看完这信交给张昭了，张昭看了看，把信往这一放，眉头一皱，主公啊，曹操让咱们出兵西取荆州。对呀，子布，这兵咱们出不出啊？张昭摇了摇头，怎么这事儿主公您可得好好想想，我怕信中有诈呀。曹操为什么单单这个时候给咱们来封书信让咱们出兵啊？因为他那太紧张了，曹操是想避关羽的锋芒，他有点啊支持不住了，他让咱们出兵打荆州，这样关羽就得回兵来救他的荆州，这曹操是想巧使唤人呢。 想用咱的人马来解他的围，那么咱们真要把关羽杀败了，曹操一翻脸不把这地方给咱们，咱们该怎么办呢？在张昭对面坐着一位，听张昭这一说呀，鼓掌称赞，子布说得好，这话对，主公啊，您可要小心，咱们这孙刘两家联盟可不能让他轻易破裂啊。这位是谁？诸葛瑾。几句话说的孙权差点乐了，孙权心说，你还维护这孙刘两家联合呢啊？你上荆州跑了八趟了，哪一趟你能得过好啊？不是让人给诛出来，就是险一险差点让人给杀了。这也难怪，孙权手下这些谋臣呢、是各有各的主张，这位张昭先生啊，是倾向曹操的，他总愿意和曹操联合。诸葛瑾呢，是倾向刘备的，他很希望这孙刘两家联合别破裂，只有这两家联合才能拒敌曹操。至于什么雇佣布置啊，这些位都属于中间派。张昭保江东那是耿耿忠心呐、他的主张呢，就是谁对我们江东有利我就联合谁。可是他对这曹操也并不是十分放心的，要不今天他看完这封信不能说这个话呀。哎呀，孙权一想，我说子布，咱们到底是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啊？怎么答复曹操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回禀，说是镇守路口的吕蒙吕子明将军求见。哎呦，孙权一听高兴了，子明来的真是实话，快请他进来。这位孙权将军呢，对吕蒙还真客气。吕蒙进来见孙权识过了礼，跟各文武打过招呼，然后往这一坐。主公，您在这商量什么呢？嘿嘿，子明，有这么回事。说着把那封信递给吕蒙。吕蒙看过信之后问孙权，主公，您想如何定夺呢？哎呀，子明啊，我正想派人到路口去请你啊，把你请来我跟你商量商量。我不想听曹操的，我不准备派兵打荆州，我打算呢兵取徐州。你看，众文武全愣了。哦，咱们主公感情还有这么个想法，跟咱们可全没提，单等吕蒙将军来才说。吕蒙这么一听，主公，取徐州啊，我看这正是个好机会呀、哎呀，吕蒙摆了摆手，我说主公，这徐州可取不得，那个地方一取不易守啊，您取回来倒好办了，您还得派兵守，另外那地方地理也不行，咱们也守不住，那地方只能陆战不能水战，咱得发挥咱江东的长处。我看呢，不取徐州还是取荆州为上。曹操这封信来得很是实话，不管他怎么想的，信中有诈也好，他想借咱的力量解他的危机也罢，咱们先把荆州取过来，取过荆州之后，咱们占有荆襄九郡了，凭借长江您再别做良图，霸业就一样，您何必劳师动众取徐州呢？哈哈哈！吕蒙几句话说的孙权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子明，我说取徐州啊，那是我试探你的，我根本不想打徐州，这么说就以子明之见，孤拜你为三军大都督，统帅江东全部人马，攻取荆州不得有误，遵命。吕蒙领命走了，孙权赶忙打发曹操的来使回许都，告诉曹操放心，我是择日进兵啊。曹操接着孙权的回信挺高兴， 孙权已经发兵了，那我也得做个样子让孙仲谋看看。他立刻派手下大将徐晃同精兵50,000前往樊城去助曹仁呢，只要关羽一退兵，你就随后追杀。这倒好，许都看着江东，江东看着许都，吕蒙呢？吕蒙这不是领命回路口了吗？他回到路口拍探马这么一探呢，把吕蒙吓了一跳。怎么了？探马回来禀报得很清楚，说是从荆州开始直到樊城，一路上或30里或50里高阜之处都修起烽火台来了，以防江东如果白天有动静，白天点狼烟，晚上有动静是举火为号，只要一看见烟火，关公就由樊城撤兵啊。这是其一。其二啊，人家关公走的时候在荆州这儿已经布置下了重兵把守，是军容整肃啊。哎呦，吕蒙着急了，要这么着我还怎么取荆州？不取荆州，可不取哪行啊，我已经在主公孙权面前夸下海口了，这哎呀呀。吕蒙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他病了，他立刻上书孙权，说是我正要起兵，不幸我染病了，暂且就在路口这儿按兵不动。孙权一见这表彰啊，也差点急病了。孙权一瞧，怎么着，子明病了，嘿嘿，这倒好啊，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赶快，孙权立刻下令，干嘛？他要亲率文武路口探病，我去看看去。他对吕蒙啊感情特别深，他特别器重吕蒙。您看这举动啊，一个将军病了，就这么大的孙权孙仲谋要率文武亲自去看望，这多大气派。众文武也慌了，吕蒙将军表示的挺好，说是不打徐州打荆州，怎么没等打病了呢？大家都很慌乱，可唯独这时有人在院中是朗声大笑，声似银铃啊，呵，那么娇，那么脆，那么好听，乐得富有音乐性，跟唱歌一样。孙权火了，怎么多好听也不行，他这正烦着呢，吕蒙都督病了取不下来荆州，还有人这么放声大笑，真是岂有此理。他挺身从屋里就出来了，他想把这个人呢给轰出去，可孙权手抬起来了，嗯，也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迫使的孙权这手又放下去了。只见院中站立一人呢，呵，这人年纪在20上下，个子生得不高不矮哟，高一寸嫌太长，矮一寸嫌太短了。此位生的是面如美玉，发如墨染呢、双眉带秀，目似朗星，鼻如悬胆，口似丹珠，圆宝耳朵，牙排碎玉。这张脸长得是雪白粉嫩，嫩中透俊，俊中透润，头上戴着粉绫色逍遥巾，顶纹嵌美玉，光华四射，身穿粉绫色逍遥裳，上绣大朵的牡丹花，那为花中之王，腰束大红丝绦配玉珏，粉绫色中衣，脚下一双粉底逍遥履，在手里头拿着一本书《左传》，好一位潇洒风流的美少年呐！孙权不看则已，一看认出来了，正是自己手下的小将陆逊陆伯言呢。江东人称小周瑜，他的举止动作言谈风貌，你看吧，怎么那么像周瑜都督？ 孙权想念周瑜呀、啊，一看见陆逊就想起周都督来，现在一看感情是他乐呢。嗨，伯爷，你在笑什么呀？陆逊赶忙上前给孙权施礼，主公啊，我听说您要率领文武到路口探望吕蒙将军的病，不错，嘿嘿，您不必去了。怎么，他呀是装病，也就是说是诈称有病啊，他根本就没病。哎呦，这两句话说的孙权有点不太高兴了。怎么呢，小小的年纪，伯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人家明明病了你怎么说人家装病，这要让吕蒙将军听见那他多不高兴啊。快别这么说了，你不是来了吗？来得正好，走，随姑一起到路口探病。哎呦，孙权对吕蒙啊那是十分关切。怎么回事呢？因为孙权从心里往外特别喜爱吕蒙，他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大将，左膀右臂，对吕蒙将军的感情特别深。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吕蒙啊从小就辅佐江东，说起来也是两世老臣了。您别看他年纪不太大，他从15岁啊就辅佐孙权他哥哥孙策。吕蒙出身很苦，家境很贫寒呢、他是汝南富波人。汝南富波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省阜阳县南。吕蒙幼年丧父啊，父亲死了之后，他就跟随着母亲。从幼小啊，吕蒙就爱练，哦，整天他也不闲着，不是打拳就是踢腿。从十几岁啊，就跟着他的姐丈邓当将军去吃粮当兵。他才十几岁，邓当打仗啊，一般都把吕蒙给搁在大营，派人看着他，因为他小啊。这要把他带到两军阵前去打仗，甭说伤着碰着啊，要把他给惊吓着，那邓当将军怎么跟老太太交代？所以啊，就哄着他，捧着他，让他别出门。有一次，邓当出去打仗去了，这吕蒙啊悄悄地跟去了，杀着杀着猛得他一声大喊，催马上阵，他也参加战团了。这下把邓当给吓的，等打完这一仗回来之后啊，邓当就生气了，就把这事儿跟老太太说了。那是老岳母啊，姑爷是半子之劳，邓当说也说的，是打也打的呀。那么吕蒙呢，是自己的弟弟，他太小了，他这么不听话，跑到两军阵上去了，这还了得？如果他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跟您交代呀？你老人家得管教管教他。要这么着呀，干脆您就把他给留家里得了，我可不带他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老太太一听也吓坏了，劝说了邓当几句，等吕蒙回来，老太太就哭了。你看看，我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现在让你跟着你姐丈去吃粮当兵，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叫为娘我操心呢？你怎么跑到两军阵上去了，把你姐丈都吓坏了，以后要再这么做呀，我要打断你的腿，你就不要再去当兵了。老太太这一数落把吕蒙吓坏了。吕蒙很孝顺，给老太太磕了头赔了礼，您放心，我再也不敢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老太太这才止住眼泪，消了气儿。老太太气儿消了，吕蒙觉得奇怪了，哎，这个事儿我母亲在家她根本不能知道，这是谁跟老太太说的呀？吕蒙暗中这么一打听，打听明白了，哦，感情是他姐丈邓当说的。吕蒙这气，好啊，你悄悄的告我的黑状，我找你去。他带着宝剑找进了中军大帐，啪嚓抬起小手往那帅案上一拍，把邓当吓一跳。邓当一看，哎，你要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跑到我母亲跟前告我的黑状？嗨，邓当啊，冲他点了点头，你别瞎闹了，我跟老太太说呀，那是为你好，你才十几呀，到年你才十五，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就跑到两军阵前去作战呢？你会什么呀？从小就会抡个棍子耍个棒子的，那两军阵前是真刀真枪，你没有本领，一旦出点意外，我怎么向老太太交代？你还是个孩子。吕蒙越听越生气，谁是孩子呀？我站起来个量比你并不矮，我的力气比你并不小，我是孩子，哼，你要再在我母亲跟前去胡说呀，我就斩了你。说的旁边啊站着的那些棋牌官憋不住都乐了。邓当一摆手让这些人都出去了，心说这是我们家务事，您别在这站着听了。我说你跟我这儿捣什么乱呢？啊，你在家里陪着老太太待两年吧，啊，说什么我这大营里也不要你了，我再也不能让你上两军阵了，那就等于啊让你用肉去打老虎，早晚你得让人家把你杀了。邓当说的是正经话，这是好意在解劝吕蒙。吕蒙啊一个字听不进去，犯了浑了，什么我上两军阵打仗是拿肉打老虎，你一派胡言呐！我今天要跟你较量300回合，差点把邓当给说乐了。邓当还没等接过这话茬来呢，苍啷的一下吕蒙把宝剑拉出来了。邓当也没注意呀，这吕蒙蹦过来趟举剑就劈呀。邓当往旁边一闪，你要干什么？这孩子太不像话，可真是个老姐仗了，比他大10多岁，可不是吗？把吕蒙就当个孩子吗？他越说他小，越说是孩子，这吕蒙是越生气呀，左一剑右一剑，这邓当只好躲躲闪闪，这不能还手啊，逼得邓当没办法，最后从大帐跑出去了。怎么这要让吕蒙捅一剑，你说多冤呢？上哪儿去诉委屈去？内地把姐夫给扎了一宝剑，扎了就扎了呗。邓当一想，不行，我惹不起你，不管你怎么闹，我是认准了你是小孩，你没有惊人的本领。邓当越说这个，吕蒙越生气，气得鼓鼓的。好，就冲你这句话我去拜师学艺。就冲吕蒙这主张，他还是个小孩，怎么拜师学艺就那么就拜了老师学了艺了？胡闹，到外边饿的连北都找不着，谁管饭呢？上哪儿学艺去？他跑了3天，他这一跑把邓当急坏了，赶快一方面禀明老太太，一方面呢就告诉了孙策、孙伯符、孙权他哥哥。孙策怎么一听，嗨，你呀何必跟他那么认真呢？他一个孩子，你把他找回来就算了，快找。这没办法，邓当出去真把吕蒙给找回来了，说得了，这回我也不说你是小孩了， 您呢就在我这儿待着吧，您愿意打仗咱们就一块儿打，这还不行吗？吕蒙一听高兴了，每次跟着他解仗出兵作战，哎呦他真勇敢呐，总是冲杀在前，等到往后撤的时候他在最后一个。从此邓当将军也很钦佩吕蒙啊。有一次两军作战，邓当将军战死在疆场，那年吕蒙吕子明才16岁，由大谋士张昭张子布推荐，让吕蒙啊就担当起他解仗邓当那个军务了。邓当战死大败，那手下的将士军校啊死伤无数，剩的人不多了。吕蒙一看就这些人哪行啊，他亲自出去了，招来了500娃娃兵，跟他年纪都差不多，整天呢他训练这娃娃兵。这时候孙策已经死了，孙权统领着江东61州。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孙权说了，说吕蒙啊弄些娃娃兵这怎么能行啊，干脆您就把他呀并到哪个大营里去算了。孙权一听好吧，他就下了一道令，打算派人呢把吕蒙这些娃娃兵给散了。吕蒙听见这消息了，哎那还了得，怎么能散呢？不行，我得加紧操练，练得精精神神的，我把主公请来让他看，他一看这些人马这么精神，他就不把我拆散了。哎，对，吕蒙打定主意了，一方面练这娃娃兵啊，一方面他找那管军需的，干嘛呀？你得给我号衣呀，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军装啊。人是衣帽，马是鞍鞯，你瞧瞧我现在这些军兵穿戴都不整齐，主公要是哪天来一看，那不得生气呀，不得把我散了啊。不行，你得给我衣服。军需官笑了，行了吕将军啊，你这哨人马呀就包括你在内，孙将军说了都要并到哪个大营里去了，没你什么事了，我呀一件号衣也不能给你，回去吧啊。嘿，吕蒙碰了个钉子，哎呀，我说他还想说什么，人家走了。吕蒙回到自己大营，饭也吃不下去了，急得嘴都起了泡了，怎么回事啊？我得怎么给我这些军校换换衣服啊，这怎么弄啊？领军需去人家不给，自己掏钱做没钱呢，刚当将军这也不行啊这个。哎，有了，吕蒙偷偷的借了一笔钱，就用这钱呢给他这些小军校把号衣都给做好了，由头上到脚下，呵，一查心呢都是红绸子的裹腿，又给打制了刀枪。弄好之后啊，吕蒙求人写了一份表，他自己写不了，写给孙权，请孙权将军到他大营来看看他的这些军兵。孙权刚下完了令要解散吕蒙这娃娃兵，现在一看怎么着，他请我去看看他的军兵。孙权挺高兴，好，我去看看，定于明天上午辰时，就是现在9点多钟，他要到这吕蒙大营来，按现在话讲叫检阅。嚯，吕蒙这高兴就把娃娃兵带出来，他甚至于挨个嘱咐，哎，我说孙将军可来看咱们来了，你们可都得精神着点啊，你们要是低头耷拉脑袋，甭说你们，连我都完了，咱们可都得精精神神的，谁都得把眼睛给我瞪起来，如果呀谁要是不精神，趁早趴在大帐里别出来，明白了没有？今儿晚上你们就吃得饱饱的，早早的睡觉，睡到天大亮起来接茬吃，我听人家说吃饱了喝足了这人就精神。好着这通嘱咐，这些娃娃兵也都挂了火了。将军您放心吧，绝不能让孙将军一看把我们全打发回家去，那对您脸上也不光彩，您就看我们的了。嚯， 这些娃娃兵半宿没睡，干嘛呀？洗衣服的，擦枪的，磨刀的。第二天呢，天刚亮，这些位都起来了，先操练了一番，然后列好了队伍，在那儿等着孙权来检阅。一到辰时，孙权将军果然来了。哎呦，带了那么多的人呐，文武大臣几乎都来了，怎么回事呢？大家一听说孙权将军要上吕蒙的大营里看看娃娃兵，这些文武啊也都知道吕蒙这人，这个小将挺有意思，咱们也去跟着看看，到底看他那娃娃兵怎么样。有不少怀着好奇心里来的。等来了之后，吕蒙啊是吹吹打打，鼓号齐鸣，他往队前这么一站，嚯，孙权一看这娃娃兵不错呀，一个个小脸扬着，小胸脯拔的，怀里头抱着刀的，手里头提着枪的，呵，倍儿精神。哈哈，孙权将军是哈哈大笑，把吕蒙叫过来问了问，你这兵训练有素啊。吕蒙笑了，将军您夸奖了，我现在就操练一番让您看一看。这一操练，这些娃娃兵都像小老鼠似的，孙权以及这些文武看完了是人人喝彩。孙权一想，行了，那就别往别的地方并了，就让吕蒙啊率领这些娃娃兵一点一点操练吧。哎，就把这支人马给留下来了。从此呢，孙权呢对吕蒙很喜欢，经常让吕蒙啊给他写些个表彰。写些表彰来，孙权一看，这个字写的这么漂亮，这是吕蒙的笔体吗？就把吕蒙给找来了，问他，子明，这表是你写的吗？吕蒙脸红了，启禀主公，不是我写的，我写不了这么好的字。你这是谁写的呢？我求人写的。你怎么不给我写表啊？你是个将军了，有事儿你得直接给我写表啊。我倒想给你写，我写不上来，我现在写我的名字还差不多，给您写表彰啊，我错不出词儿来，也写不了那字。孙权一听，那你当着我写写你这个名字我看看。吕蒙啊聚精会神，运足了气，提起笔来写吕蒙吕子明。呵，孙权一看这几个字儿啊，这都歪到许都去了。歪还不要紧呢，这几个字写的也太寒碜了，大小不匀称，这哪行啊？你为武将的，你写不了字怎么能行呢？现在你读不读书啊？我哪有功夫读书？哎，孙权一听不高兴了，没功夫读书也得挤出时间来读啊。想当年光武帝刘秀是手不识卷呢，那光武帝恢复汉室的时候，他到处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多劳累，可是他书不离手。现在的曹操曹孟德老而好学呀，曹操那么大年纪都学，你怎么能不学呢？怎么着，你军务多忙？对了，我这整天操练人马，您说我那么忙，我哪有功夫学？哼，孙权一听，你忙还有我忙吗？我统领着六郡八十一州，我都得学啊。从现在起你就给我看这些个书来啊，把书拿过来。孙权一点手，有人把书摆过来了。吕蒙一看傻了，怎么他都不认识，这都是什么书啊？孙权告诉他，这是书经、诗经、易经、礼记、国语、史记、汉书、孙子兵法、姜子牙的六韬。哎呦，我说主公啊，这么一大堆书我得什么时候能看完呢？我给你五年时间，你必须通读这些书，要不然呢不要来见我。吕蒙一听害怕了，他吩咐人把这些书都背回来了， 背回来之后啊，他起五更爬半夜的学呀，念呐、啊、认呐、啊、练呐、啊、练字，只练得亲自能给孙权上表了，而且这表章啊越写越漂亮。孙权将军打心里往外喜欢吕蒙啊，不仅喜欢他勤奋好学，也喜欢吕蒙啊两军作战这勇往直前的这团精神。战黄祖的时候，那吕蒙立了大功了，所以孙权对吕蒙特别有感情，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将。有一次啊，鲁肃、鲁子敬到路口去，从吕蒙的大营经过，有人告诉鲁肃说，您不去看看吕蒙将军吗？鲁肃摇了摇头，我不去。怎么，吕蒙将军能征惯战，我很钦佩，不过呀，他文理不通，不过是个匹夫之勇而已。他打仗很勇敢，但是呢，他没有文化，我们俩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说不到一起去。哎，手下人这么一听，自敬先生，他可不是那时候的吕蒙将军了，据说可了不得，您看望看望得了。鲁肃一看大家这么劝，好，看看他吧，就来到了吕蒙的大营。吕蒙一听鲁肃来了，赶忙接出辕门呢、啊。现在鲁肃啊已经接替周瑜、周公瑾那个职位了，是江东的三军大都督，所以吕蒙啊对鲁肃是十分客气，接近打仗摆酒款待，饮酒当中，鲁肃这么一看，哦，这大帐里边摆了不少的书啊，说明啊吕蒙这书看得不少。鲁肃知道孙权送给他不少的书，哎，子明都督，这都是主公送给你的书吗？回禀都督，有些是主公送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买的呀。哦，听说你最近一直苦读啊，很用功啊。不行，都督您还得多多指教。鲁肃点点头，怎么他就觉得呀，这吕蒙好像变了个人，不是一位哇呀呀大叫的将军了，现在很有风度，说话也很有分寸，这个文化知识这东西可了不得，他糊弄不了人，那叫学问，你必须得学，必须得问，要想掌握真才实学，就得下苦功去钻，来不得半点虚假呀。鲁肃有意识的就问吕蒙说，我这次啊要到路口去镇守，你说守路口这地方得怎么一个守法呢？开始吕蒙啊没好意思说，怎么呢，不管怎么样人家鲁肃、鲁子敬现在是江东的大都督，再说呢鲁肃在吕蒙的面前那是个长者，吕蒙要是在这读书之前呢，他当就一句就扔出来了，指不定说什么呢，还许呀越难听他越说，现在可不是了。吕蒙笑了，都督，要讲镇守路口啊，在咱们江东只有两个人，别人是很难守住这个要塞。这俩人是谁呢？一位是过了世的周瑜、周公瑾，再一位就是都督您了。鲁肃一听摇了摇头，哎呀，子明你夸奖了，我呀也很难胜任，因为路口这个要塞不同于别的地方，他与荆州对峙，隔江相望啊。谁在荆州呢？刘备、刘玄德和诸葛亮先生。诸葛亮智谋过人，关张赵云乃雄虎大将，守住路口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 哎，子明，如果要换你去镇守路口，你用什么办法把这儿守住啊？哎呀，吕蒙一愣啊，都督啊，您这么大的学识，都这么谦恭谨慎，我怎么敢担当此任呢？不，咱们这是饮酒闲谈，就是说要想守住路口，得用什么办法？吕蒙没说，鲁肃一再追问，吕蒙啊，不说不行了，那么我就斗胆着在您跟前说几句。我说要想守路口，那么这个人必须得熟读黄石之三略，子牙之六韬啊。黄石三略就是黄石公啊，张良张子房的老师啊，上略天文，下略地理，中略人和嘛。姜子牙的六韬战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吕蒙这一番话呀，说的鲁肃、鲁子敬是频频点头，暗挑大指。哎呀，吕蒙可了不得了，多亏这些人提醒我到他大营来看望看望他，要不然呢，我还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呢。看来呀，士别三日，需刮目相看哦。鲁肃服了。后来鲁肃病危的时候，他亲自上表孙权，推荐吕蒙镇守路口，说只有此人才能担当此任。孙权就把吕蒙给派到路口来了，他一直在这儿镇守着。这次吕蒙见孙权，劝孙权出兵取荆州，孙权很高兴啊，觉得吕蒙既然说了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荆州啊是指日可得了。没想到吕蒙病了，您说这孙权能不着急吗？所以他要带领文武到路口来探病啊。他对吕蒙十分关心啊。还没等走呢，陆逊、陆伯言给拦住了。他劝孙权您甭去，吕蒙没病，有病也是诈称有病。孙权开始一听很不高兴啊，觉得陆逊呢不会说话，太鲁莽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呀，陆逊这话很有道理，说不定这吕蒙啊在做什么文章。这样吧，伯言，我不去了，你呀代替我拿着礼物到路口探病，你去看看吕蒙究竟是真病了还是假病，回复我之。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您去哪儿？去哪儿我都听过。 我是一面的，这北京就是一块钱一公里那小面包，我们叫面的。啊，您不去啊？那您招什么手啊？挠痒了呢？对，蚊子就应该叮这样的人。 您去多危险呢、啊、那位倒是哪都去，他是我们邻居，他不会给你一分钱。 您一直在关注着我，您去哪儿？ 我还没想好呢。 不要紧，哎，您先上车，我一边开着，您一边想着啊。 路可能有点绕远， 我就喜欢大吊脚， 地方有点偏僻， 没关系，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我们面壁的影子。 胡同窄， 像您这种身躯，只要能并排过去俩，我们面壁就敢往里扎。嗯，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我们这位面壁朋友服务多周到，我估计要是没门挡着，他能把客人送到床上去。好，上车。 哎，好，上车。哎，这边。哎，不，在那边呢， 这车 那边。啊，那不是我的车， 那是我的车。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啊，结合着秋季养肺相关的知识，和姚老师共同向大家做一介绍。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咱们最近在讲秋季养肺的时候啊，谈到了这个肺于心还有肺于肾，而且昨天的节目咱们谈到了肝与这个肺之间的关系。 没错， 其实呢咱们在那个长夏养脾的时候谈到了这个脾和肺之间的这个关系，能不能就是在这个季节，在这秋季养肺的季节，谈一谈肺与脾之间的关系。 好啊，其实在我们讲秋季养肺的时候，首先我们是讲了脾和肺的关系。我们讲到了肺啊与心也好，肺与肝也好，肺与肾，肺与脾，大家一定要把这几个把它搞清楚。什么清楚了？就五行，把这个搞清楚。我们说了这五行五脏它就是一个呢分五季就是一个接力棒。比如说我们谈到了肺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就讲到了脾。 对， 哎，它和脾什么关系？脾 为母， 肺呢为子。 肺和脾是母子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呢介入母子的关系来说什么呢？就说他们的一个生理的关系啊，生理方面的影响啊，用这么一句话来说，说你肺好不好，就是你这孩子是吧好不好，那看你母亲身体基础好不好。 对，还是那个接力棒的那个问题。 是不是？ 对 啊，就说我们这个脾它如果好了，所谓它好是什么？脾的功能好了。脾的功能是干什么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是呢它的一个功能运化水湿，还有一个呢运化水谷精微，这是脾的关键。再说简洁了好懂的话，那他把吃的喝的东西营养的东西叫什么？水谷精微，用现在的语言来翻译叫什么？就叫营养。 也就是说脾能及时的把这个吃到肚子里这些水谷精微转化成气血和营养，那么下一脏也就是说这个肺的脏肯定能好。 这是脾的，我们谈的养生嘛。你在这个长夏养脾啊，是不是你注意什么呢？得增强脾的两大功能，是吧？一个是运化水谷精微，另外呢运化水湿。哎，这就清楚了。那么刚才姚老师特别点出来了，点出什么来了？脾的其中的一个功能，脾这个营养，他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按中医的角度说啊，由他来负责，化生水谷精微，是不是？这方面他能够把吃的喝的这个营养充分的啊吸收，然后呢输送给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它的输送 你看我们特别在讲肺的时候谈到这个通调水道水液代谢时候，跟肺 脾和肺之间它有着非常密切的 那个生理关系，那个共同完成 那个人体的水液代谢的这个过程。 没错啊，这就清楚了，是吧？我们现在弄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比如说啊，我们可能讲这个生理关系，大家听听，有时候听听就糊涂了，是吧？你又结合这临床实践当中，你又说一些病或者说一些症状，大家记得。你比如说我们常说一句话，那这人呢老是得呀上呼吸道感染，我们把它称为老感。凡是经常在感冒的人啊，有80%以上，你去看看他的脾胃怎么了。脾胃 都不好， 这就说明什么？你把它关系弄清楚啊，你想解决肺虚的问题，你想解决肺功能的问题，提高肺功能问题，你想解决减少和避免上呼吸道感染的易感，除了你肺防范风寒，同时呢要从根本上，要从基础上，你得挑什么？ 你要挑好这个脾胃， 这就对了。我们在讲知识的时候，实际上要让大家听明白啊，使大家听出来他们之间五脏之间的一个生理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说，脾为土，肺就是金，土生金，这不就清楚了吗？如果这个脾不好，实际上就是脾的功能不好，它会导致什么？导致你肺的功能降低， 影响 啊，降低就减弱了， 会影响或者导致了这个肺的功能降低了、紊乱了、减弱了，一系列的这个病症就会出现了。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杨老师说，我们再结合着讲肺啊，和这个心呐、啊，和这个肝呐、啊，翻过来我们再讲一遍啊，实际上我们讲过 脾与胃之间的这个关系 啊，对。这我们把这个捋顺了就清楚了啊，我们再带上一句啊，这个接力棒从脾传到了肺，翻过来了的肺再往下传，传什么？ 就传给了肾。 这叫什么呢？五行生克制化，金生水，这就把这个肺和它的上家与下家这个生理关系我们先把捋顺了， 对，给大家讲明白了，了解的透彻了，好在下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首先要养好了肺，迎接这个冬季的到来，养好身。 是的，说呀、啊，我们为什么举个例子说它是接力棒？我们在参加这个比赛，那最后你这组能不能啊夺冠？哎，跑到第一名，不是说哪个人跑得最快，得这五个人都跑得快，最后你才能得第一名。哪个环节都不可松懈。你哪一个环节有一环节本摔了个跟头，其他几个人你再跑快了你也干不上。你比如说我们在养生保健，不是说有现在有些人来讲，想起来了，有时间了，顾得上了，我们就保健一把，是不是？哇，可是我听谁说了，哇，吃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对身体有好处，有营养，哈，我们跟着追潮嘛， 就一阵子。 这不叫真正的养生。 对， 真正的你要体会到养生，我们按着这个自然规律，一到春天我们就应该把春天相对应的肝这个环节啊，这工作我们该做的、该预防的啊、该调理的我们做好。然后到夏天呢通心啊，我们把心这块工作该防的防暑啊、防上火呀、这是该做的。然后呢借着夏天，然后我们去啊通督脉啊，去养阳啊， 对 啊，这是我们该做的、该防的、该做的，这样一步一步的下来以后，经过一年的这五季，这样一年下来，你这个身体从心肝脾肺肾得到了一个全面的养护。 也就是说这一年五季都不能闲着。 对， 因为这个一年这五季你必须养好相对应的还是那五脏， 环环相扣。你一个环节你没去做，或者没做好，或者出现了问题，必然会影响到整体的成绩、整体的功能。这回你看，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又再一次把这个养生，真正什么叫养生，和大家对养生的这个模糊的认识、这些误区，又做了很好的一个甄别。得按照呢季节， 按照这个生理需要， 按照生理的需要，按照这气候季节的变化， 来做这个养生保健的实际工作，才达到了真正的养生。 没错，这是一个亮点。你看人们往往忙的时候顾不上养生了吧，不但顾不上养生，而且是伤生， 而且还伤生。 你看我干点活了，到点了吃饭了，等会儿我这完了活再说吧。你看一拖一两个小时，你这不就伤生吗？这你就把人的生理的这个规律就给打破了， 就给打乱了。 打乱了， 打乱了之后呢，影响了这个丈夫的这个正常的生理功能。 那影响了，那就不我们不说了，大家去悟去了啊。还有呢，还有这现象很多了。哎呀，这个忙啊，啊，这活不行，白天这个没完成，这晚上再加班，一加班怎么样？ 连头转了。 到点应该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呀、啊。你到这晚上应该呢，我们在那十点当中，晚上 十一点之前 就应该睡觉、如果你不睡的话，你就影响了肝。肝的什么新陈代谢，这个肝干活啊都得让你睡觉以后他自己上夜班，但是你这不睡你就干扰了肝，久而久之你看这都是我们往往不注意的事。还有人家过节又没有运动量，但是呢上顿吃下顿吃，家人吃跟朋友吃，走亲戚还吃，吃就是喝，没有那么大的消耗， 没有那么大的消耗和运动， 反倒我们摄取的特别多。反倒我们忙的时候我说哎呀将就点吧，简单点吧，正是你身体需求的时候，消耗的时候，我们反倒给力不足。 对， 你说这不就是伤生吗？所以这些现象我们都给它揭示出来。 但是经常听您的节目呢，我想很多人就不会这样做了。 是的，我们必须得知道，那你有时候做不到，我们讲了，有的人还做不到，但是你不能不知道。 但是做不到呢，尽量你要向做得到的方向去做。 那你得向凤凰山靠拢啊。 但是最可怕的时候，你不但做不到，还不了解不知道， 这就是最可悲了。最后你身体垮了，你连原因你都不知道。我们说了，特别是结合临床上这个感冒的这个，我们说了脾啊和肺之间的关系，我想还不够。我们说了很多啊，我们很少一方面我们从了他这正常的这个理论基础来说，我想这时候理论对基础啊，这一说有时候容易把人说迷糊了。最主要让大家怎么去迷糊，不迷糊而清楚，就得结合着临床实际。这样呢你就好讲了，哦，你就知道了，哦，我肺不好的根源是什么，我脾胃不好，不能把我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转化成营养啊。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哮喘的，要是你发现了吗？有的人呢，痰的哮喘人给痰的特别的多， 几乎凡是有哮喘咳嗽的病人，可能50%以上都有痰。 痰多了，人体呢消瘦了，吃了好东西都化成什么了？ 都化成痰了。 它不是化成营养，应该吃的东西，作为脾来说，化成水谷精微。结果什么呢？结果由于你脾的运化失职了，或者水液代谢不通畅了，肥道空虚，没有按照 出现了问题了， 就是最后怎么样，把你吃的东西完全都变成痰了。你说你这个肺它能够好吗？所以说我们想讲这个问题，你想彻底，咱们这叫彻底，我们老感冒，我们有哮喘，怎么样彻底呢？这个底在哪儿？ 大家一定要了解，你还是那个根儿，一定要 这个底啊。作为肺来讲，你这个底来说就在脾上了所以说呢，你看现在有些这个情况，见科止科，那哪能行呢？ 那只是皮毛。 哎，我们说到这个肺，说到咳嗽，说到喘，这个痰，你痰说起来，你就得你扯到根儿，扯到哪儿了？ 扯到了这个 扯到 脾的运化水湿不好。 我们用实际临床的一些病我们来这样说，那大家就知道了肺和脾是什么样的关系。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 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我们说句什么吧，就我们老说这大白话，咱们说点这个说点医学上的词儿好不好？你就说这个痰，医学词儿你就这么简单的话，肺是出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完了。 也就是说你肺储藏的这些痰哪里来的呢？由于脾的运化水湿不好，它的功能紊乱了或减弱了，生出来的这个痰 啊。你看中医你去学去吧，就那么两句话。你看我跟姚老师在这叨叨叨叨叨，你要在书上去写，告诉你了，那痰怎么回事？肺是出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完了。 对，所以说你要想解决你这个痰的问题还得找你的脾，把你的脾的功能调好了，把这个生痰之源解决了，这个肺肯定就没有痰了， 是不是？您成什么样，我这不生产痰，你肺是出痰之气， 你存什么呀？ 对，你没有这个原料， 就是 你想出痰它也没有了。 这样呢，我们给大家讲这个，就是大家啊对临床自己的一些病啊，比如说哮喘也好，咳嗽也好，我有痰啊，你就知道病根在哪儿，知道在脾上了。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失调了，一失调怎么样？轻则痰，大家注意啊，还有重的，有啊，肺积水，有没有这病？临床 肺积水了，胸积水了，脑积水了，临床上肾积水，很多得这积水的病。 咱们就先说肺吧。 嗯， 是，所有的水湿都责于这个脾。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肺和脾，轻则是有痰， 嗯， 啊，重则肺积水， 重则就造成积水了，抹一个脏腑存水了。 这回大家明白了，哦，一发现我们有痰，不再去光找肺的原因了。肺呢，它只是个代管存痰的地方， 对， 你还得找挖根儿啊，谁在生产这个痰呢？ 对， 那么翻过来再说这个根儿了，再说这个脾。脾喜什么呀？脾喜燥恶湿。哎，有的人你看平常你去观察，给这个他身体不好啊，常年的咳嗽哮喘，给他补点营养吧，炖点肉啊，熬点鱼啊，怎么样？发现 越吃越坏。 对，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我们不懂，不懂什么？不懂脾他喜欢什么，他厌恶什么。说你不懂的，你怎么去养生？是吧？你想做好事，你想给他弄点好吃的，增强他体质，是不是这意思？这是你想法是不错，但是实际上你去做的，正好和你所做的相反了。 也就是说，你首先得看他适合不适合。 正好相反了。 对。 你脾喜燥，脾呢，它喜燥，它恶湿，那就告诉大家了，咱们讲点贴题的话，痰盛，那你。啊，注意这脾，不能吃厚味的、滋腻的。这话说的具体不具体？ 具体。 我们讲这节目目的是什么？哎，从它的生理上我们介绍，哦，大家认识了；从它病理上啊，这情况我们知道。然后你还得教给人方法，怎么去做？哦，我们肺虚了，我们肺有痰了，这根在哪儿了？哦，在脾上了。那么脾我们怎么样增加这个脾的功能？我们看看脾，你喜欢什么？你讨厌什么？讨厌的事儿我们不做，他喜欢的事儿， 我们就多做。 多做，这不就清楚了吗？好，以后我们记住了，再有咳喘有痰的人，别吃厚味滋腻的，这不就清楚了吗？啊，我不敢说了，鱼啊肉啊，很多人你不信，吃完这肉以后，哇，这痰，每天晚上痰，这个一罐子，好，这一罐半他马上就见多， 不给他提供生痰的原材料。 这个现象你一说我明白了。那我们怎么健脾呢？脾喜燥啊，啊，他恶湿啊，那你帮助他利湿不就完了吗？这不就顺了吗？ 啊，去立师去，他立师立不动了，他才啊升了坛。那我帮助你立师，你不就不升坛了吗？啊，那你就去推肚子吗？你推肚子吗？啊，你看看， 推肚子帮助他 立师吗？ 对，完成他应该完成的这个工作。 对呀、啊，通过推肚子干什么？疏通脾胃的经络呀， 加强脾胃的功能。 啊，它功能增强了。他工作效率就提高了， 对， 实际上他什么效率提高了？ 你的这个 运化水湿 的效率提高了。 他湿地下去了，他还会生痰吗？ 没有了。 还有一个啊，我们也值得向大家推荐的，还有一个山药。 这个山药怎么吃？ 这个山药啊，又是药又是菜，啊，山药你剥了皮儿，你发现那里是什么呢？ 白色的。 白色的，所以呢，它就入肺。你发现皮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的。 黄色的入脾， 和脾有关。 另外它还对肾，所以说呢，你看我们一谈到啊肺，谈到一些哮喘的老慢支，然后我们就强调了，它不单纯是肺一个脏的问题出现故障，那中医来说它是肺脾肾三脏都出现问题了，所以不是单纯的就是肺。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痰跟脾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前几档节目我们说那个喘，肾不纳气喘， 就跟肾有关系。 是啊，有的是一开始什么，就是单纯的，有的单纯就是肺，但是你没有及时治疗，或者治错了，延误了，发展了，啊，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一个早字，我们就早字，啊，它会蔓延，啊，从肺脏它蔓延影响了下道工具。 对，也就是说这一仗你养好了，它上下影响都是向好的方向影响。如果你养不好，它牵扯到上一仗和下一仗都会影响到它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山药你就知道了，哦，这个山药对这个慢性的呼吸系统哮喘老慢支有好处。因为什么？健脾补肾益肺。经常吃啊，不是要一顿你要吃一斤半斤的，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就是常吃。 这个我们把山药说全了。这个山药可以做汤吃，可以熬粥喝，可以蒸着吃，啊， 可以炒着吃， 都行。但是有一样，其实大家注意什么呢？它是便秘的。哎呀，我这个哮喘出了喘之后，这大便干，这个啊就不宜吃了，啊，又严重了就不宜吃了，这不就清楚了吗？这样我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那再说说这个什么，再说说与痰有关系的，也是常见病啊。什么病啊？发现 咽炎。 对，你说咽喉炎是什么病啊？啊，呼吸系统的病。但你发现咽喉炎是不是啊有痰的？这个痰呢，不是多大口的痰，反正咽炎的人有小痰疙瘩，是不是？ 就一口。 哎，就一口。凡是属于这痰的，都则于脾。但是呢，我们去。啊，是治疗也好，调养也好，根本就没有想到是脾。啊，过去来说啊，在这个汉代啊，张仲景有一个《金匮要略·夫人杂病里边记述的，他把这个叫什么梅核起，啊，叫梅核起，是什么妇人杂症之类的。那，啊，现在呢，男女都一样。 对，不光是妇女同志得的咽炎。这个男同志现在也有得咽炎的，也比较多。 他认识这个病是什么呢？寒。 寒。 痰气。 这三样。 其中有痰没痰？ 有痰。 有痰就应该则于脾。说咽喉是属于肺，但是说到痰呢， 则于脾。 这不是说病吗？ 嗯。 哎，肺和脾之间的关系啊。 对。 哎，我们也点出来最常见的，而且这个慢性咽炎人很多。 比较常见这个咽炎的病 啊，现在它的原因不仅仅是寒， 寒气了。 哎，有的有火， 有的有 火 的。 大家注意啊，慢性咽炎有火的非常少，是吧？只要有痰，它都是带湿，属于脾的事儿。肝疼，这是属于火，咱们给它分开，好不好？这是一个。哎，有的人这个痰呢吐出不出，咽之不下，这点痰 就是咱嗓子眼儿这卡。 老堵着， 嗯， 怎么也上不来，这是什么？这就是气，肺气速降不好， 是吧？肺的速降功能影响了这个， 它卡在这儿了， 嗯， 啊，卡在这儿。如果气顺呢，我们讲了吗？